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今日的故事由亿万星辰不及你编写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日我在上紧课，突然之间我的心口一阵赤赤痛，我的同位见到我咁痛苦，就问我： 阿师，你发生咩事啊？ 我右手揞住心口，表情好痛苦咁回答佢： 我唔知点解呢度突然之间一阵一阵咁痛啊！ 我同位就举手话俾老师听，话我唔舒服。老师即刻带住我去咗学校嘅医务室，俾啲滚水我饮，然后即刻打我屋企嘅固话，打咗好多次都冇人听。因为喺嗰个年代，好多人冇手机，通常只系屋企有固话，而且当时系朝早九点几，屋企人去晒翻工，冇人喺屋企，所以冇人听电话。无奈之下，老师唯有准备亲自送我去医院。老师带住我行出校门口嘅时候，啱啱见到我阿妈好心急咁样行紧过嚟，话帮我请假，因为有个亲人就嚟唔得啦，要带我翻屋企见佢最后一面。老师即刻批准咗。奇怪嘅系，去到嗰个就嚟过身嘅老人家屋企，我嘅心口就唔痛啦。一入门口，见到嗰家人嘅客厅中间搭咗一张木板床，有一个我好少见面、记忆有啲模糊嘅老婆婆瞓喺张床度。佢个样好痛苦，瘦到皮包骨咁，仲成身喺度震紧。阿妈拖住我只手行过去，然后要我叫佢做太婆。我就讲咗一声： 太婆，我嚟睇你啦。 佢仲要我握住嗰个老婆婆嘅手。当时我仲系一个细路仔，咩都唔识，我好惊啊，一直好唔情愿咁想避开佢。呢个时候，妈妈流住眼泪，好严肃咁捉住我同我讲：小诗啊，呢个老婆婆系你嘅救命恩人嚟噶。如果唔系佢，你早就死咗啦。所以你要氹太婆食啲嘢，好冇？听完阿妈嘅说话之后，我又唔惊啦，自己行过去，握住太婆，系晒皱纹，而且皮包骨嘅老手，佢只手又震又冰冷。 太婆啊，你听话，食啲嘢好唔好啊？你已经瘦到皮包骨啦，唔可以唔食嘢噶。 讲完之后，有一个女人递咗支牛奶俾我，插咗支吸管，叫我摆到太婆嘴入边，睇佢饮唔饮。果然，太婆饮咗起身。大家睇到之后，都惊讶咁讲：哎呀，小玲你好叻啊！我哋个个人劝佢饮，佢都唔肯饮，你一讲就有效啦。最后太婆饮咗半支牛奶，就好似瞓着咗一样。过咗半日，太婆嘅家属叫咗医生过嚟，医生检查咗一下，就话太婆走咗啦，走得比较安详。过咗一段时间之后，我阿妈先至话俾我听，其实呢个太婆喺我一岁几嘅时候救咗我嘅命。因为我出世之后一直都体弱多病，几乎每日都要去医院，直到我一岁几嘅时候，我个体重都未够十斤，瘦到好得人惊啊！因为喺嗰个年代重男轻女，我爷爷嫲嫲亦都好多次劝我阿妈放弃我，唔好再嘥钱嘥心机去医我， 意思即是说生勾勾地饿死我算了。那个时候甚至附近好多乡亲父老都劝我阿妈放弃我，话佢仲后生，可以生多几个，诸如此类。我阿妈失声痛哭咗好几日之后，已经打算放弃我噶啦，因为嗰个时候屋企好穷好穷，就算佢唔放弃我，都真系攞唔到咁多钱嚟维持我嘅医药费啦。当佢准备放弃我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太婆嚟到咗我屋企，同我阿妈倾偈。阿珍啊，反正你都谂住放弃呢个细路啦，你信得过我嘅话，交俾我试下啦。等我死马当成活马医，但系三个月之内你唔可以嚟睇佢。三个月后你就可以嚟睇下效果啦。我阿妈谂落，横掂自己都冇晒办法啦，就不如俾佢试下啦。几个月之后，我阿妈迫不及待咁去太婆屋企探我，见到我之后，佢好惊讶，好开心啊！因为我已经系一个肥肥白白嘅妹妹仔啦。我阿妈非常之感激呢个太婆，佢俾晒所有嘅积蓄俾太婆，想报答佢，但系太婆点都唔肯收嗰啲钱，只系语重心长咁讲：阿珍，你唔使感激我噶，举手之劳啫。我好后生就死咗老公，无儿无女，我将呢个细路当成自己嘅细路噶啦。只要佢可以健健康康，我就好满足啦。呢一段记忆我系完全都唔知道噶，之后都唔知点解，我好少接触呢个救咗我一命嘅太婆，所以对佢一啲印象都冇。但系点解佢临终嘅时候我会心绞痛呢？唔通系因为救命恩人之间嘅心灵相通？后嚟听讲，因为太婆生前做咗好多好事，救咗人，所以佢过身之后系入咗仙道，做咗神仙啊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